comfort in the truth. The pain is the harder you find. I'm never gonna dance again. Come take me out, got no rhythm. No, it's easy to pretend. I know you're not a fool. You should have known that I'm a cheater. A wasted chance that I feel given. So I'm never gonna dance again. May silent hues, may silent hues. Thank you.

眼看着你跟他快乐聊到笑开、yeah、 当友情量词不足形容我的情感， 心情都随你转弯。 耳机他轻轻吻我耳朵，爱情也听不完，此刻我们的从不是浪漫。你不会爱我的爱，我明白你的最爱那一块，那天我才存在。我不会爱你的爱受伤害，所以宁愿安静的等待。这冰冷空气陪我一生玩，紧握着多的赛车根本无法动弹、yeah、你翻身我在半夜突然就醒来，梦里你的唇柔软。 耳机他轻轻吻我耳朵，爱情也听不完， 此刻我们的从不是浪漫。你不会爱我的爱，我明白你的最爱那一块，那天我才存在。我不会爱你的爱受伤害， 没有那一天例外， 给自己一块，我会看上你未来。你不会爱我的爱，我明白你的最爱那一块，那天我才存在。我不会爱你的爱受伤害， 不怕空白，我继续等待， 等待， 等待。 我爱你，你像兰花。 气息，我要永远的伴着你，今生今世要在一起。 Baby, baby, 我爱你，你像兰花